Lesson 26. 第二十六课。这个城市比那个城市暖和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老北京安静，还是北京楼安静？ 老北京比北京楼安静。 北京楼没有老北京安静。 二，小王大还是小马大？三，妹妹聪明还是弟弟聪明？四，这个城市暖和还是那个城市暖和？五，谁的收入高？ 医生的收入比老师高。 老师的收入没有医生高。六，谁的电脑水平高？七，哪个宾馆舒服？ 这个宾馆比那个宾馆舒服一点儿。那个宾馆没有这个宾馆舒服。 八，哪个班的成绩好？